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聚焦的是发生了军事政变的几内亚。西非国家几内亚呢，虽然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但却是全球铝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这里发生政变，对当地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而它的政变又对全球的铝资源出口带来怎样的变数呢？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首相约翰逊打破了自己竞选时的不加税承诺，提出要增税支持该国的医疗健保事业，遭到多方的反对。节目里还有来关注正在举行的慕尼黑国际车展。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聚焦几内亚局势。9月5号，几内亚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军人宣布扣押总统孔戴，废除宪法，解散政府，关闭边境，成立了一个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接管权力，并呼吁民众保持正常生活和工作。当下无论是几内亚民众还是生活在几内亚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都在密切关注着几内亚局势的演变。政变发生以后，连日来，据西班牙在非洲的主流媒体 Africa Actual 的报道称，目前该国的机场科纳里克机场情况一切比较平静，没有动乱迹象，叛军宣布开放机场。几内亚总统经济顾问穆萨8号通过媒体介绍了当下几内亚的局势。 Recommencer, mais ça ne paraît pas la panique au niveau des membres du gouvernement et certaines forces solides de la nation parce que pour le moment, rien n'est précis, rien n'est établi, maîtrisé la situation pour l'année dernière. Il n'y a pas eu des cas d'insécurité qu'au niveau des membres du gouvernement et au niveau de la population. 这是几内亚总统经济顾问穆萨在8号对媒体表示，目前的几内亚的局势还算是平和，没有什么安全形势的恶化，同时呢，未来信息还非常的不确定性，各种运转机制也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都还在观望当中。据华夏时报9月8号报道，他们的记者连线了生活在几内亚的几位华人华侨，他们表示说呢，目前大家都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没有因为政变而受伤，也没有发生对华人抢劫或是迫害等等过激行为，目前网络生活都还是正常的，食品的供应都是保证正常，没有出现断水断电的情况。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各国使馆都建议公民尽量不要外出，先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了解外界情况。目前83岁的几内亚总统孔戴被扣押，中国是几内亚主要的投资国。在最新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中方对几内亚军事政变有何评论？汪文斌说，已经密切关注了几内亚的形势发展，注意到非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的表态，中方反对政变夺权，呼吁立即释放孔戴总统，希望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维护几内亚国内的和平与稳定。资料显示，几内亚总人口大约是1200多万，矿产资源非常丰富，但却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曾经先后沦为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几内亚1958年宣告独立，成立几内亚共和国。1984年、2008年，该国2次发生过政变。眼下几内亚局势突变，那么对于该国的经商投资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变数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本次政变的发起者叫做马马迪·敦布亚， 非洲媒体分析认为，敦波亚之所选择这个时候发起政变，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政府腐败无能，无法妥善管理国家，导致国家越发贫困。目前他们已经自发建立起了国家协调和发展委员会的新团体来接管政权，并废除了宪法，表示接下来他们将与各方进行商讨，然后再推出新的宪法。政变发生之后，委员会宣布从当地时间的6号开始实行宵禁，具体解禁时间还不知道。接下来几内亚几乎所有地区都被军方接管了。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变发生之后，社交平台上传出一张照片，照片呢就是由敦布亚同美国驻几内亚军官的合影。照片背后透露出的信息是，这次政变极有可能和美国相关。几内亚发生政变是其内政问题，而目前有很多的中国网友呢，也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公民在几内亚的安全，以及一些中资企业投资项目是否会有风险和变数。中国是1959年和几内亚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此后双方展开了很多互利共赢合作，中国投资也为几内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在上个月，由中资承建的几内亚达胜铁路正式迈入了万吨载重时代。这个铁路主要是负责能源的运输，几内亚国内有着大量的铝土矿资源，全球1/3的铝土矿资源都在该国境内。而每年呢，中国也是几内亚铝土矿的主要进口国。市场担忧，如果接下来几内亚的局势持续动荡，是否会影响该国的铝土矿出口。另外，俄罗斯也是几内亚铝土矿的主要进口国。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俄罗斯最大的铝生产商俄罗斯铝业公司可能会因为原料来源问题产能损失1/3。目前俄罗斯铝业公司的产品占了全球市场的20%，而该公司45%的原料就来自于几内亚。一旦几内亚铝土矿的供应出现了问题，那么俄罗斯铝业生产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This will raise almost £36 billion over the next 3 years, with money from the levy going directly to health and social care across the whole of our United Kingdom. 这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本周二宣布英国将实施增税计划，他称3年内将会增税360亿英镑，来缓解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福利的危机。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视线转向英国，来看看为何英国首相提出加税遭遇了多方的反对，因为他违背了当年竞选承诺，增加了民众的经济压力。据英国媒体报道说，眼下呢，受疫情影响，英国的社会护理费用出现巨大缺口，政府此举是为了弥补其巨大的财政赤字。这次的增税计划意味着年薪在3万英镑以上的人每年要多交255英镑的税，超过5万英镑的收入每年要多交505英镑。约翰逊此举在英国引起了激烈反对，人们认为首相这么做是公然违背了2019年他竞选时不会给英国人增税的承诺。英国媒体报道说，在约翰逊公布的增税计划当中，英国国民保险缴纳额将会增加 1.25 个百分点，英国将有2500万名工人以及数百万家公司提高国民保险缴纳金额。而早些时候，政府宣布未来半年里 NHS 就是英国的国民健保体系呢，会额外拨款54亿英镑，用于应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病患积压问题。和一般缴纳的国家保险不同的是，这个新增税计划是要求再就业的退休人员也应该交税，来减轻人们对于增税给年轻人带来不公平负担的不满。约翰逊坚信这个方案可以缓解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危机。唐宁街表示，首相能在这个问题上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任何内阁成员的反对意见。英国的财相苏纳克呼吁议员们要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将会有一个艰难的秋天。英国政府本来是本周就计划进行临时投票，新计划明年4月很可能就正式实施了。不过约翰逊的增税计划呢，还是遭遇了国民的强烈反弹。 为此，他警告说，反对增税计划的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资金注入的话，那么英国的 NHS 就是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就无法恢复，是时候结束养老金领取者不得不卖掉房子来支付晚年护理费用的时候了。他说，必须行动起来，确保医疗卫生系统有着继续抗击新冠疫情和解决积压病例所需的资金，并结束社会护理成本灾难性的不公平原则。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我们会让 NHS 收治的病人得到他们需要的治疗，来修复我们支离破碎的社会保障体系。首相这么说，但是议员们和一些内阁大臣却不买账。他们表示说，如果首相坚持增收100亿英镑的国民保险，那么就会失去选民的信任。还有人说，让低收入者缴纳更多的税来帮助较富裕的退休人员保住房子，这是不合理的。我们不相信增加国民保险是一种公平的方式，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来保证他人获得安全保护。还有人拿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作为前车之鉴，说1988年他就打破了不征新税的承诺，导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对此，前工党议员也指责说，这次的增税计划会给年轻工人造成沉重打击，而那些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呢，是毫发无损。对此，工党的领袖斯塔默表示说，这个做法只会打击企业，打击年轻人和低收入者。还有议员表示，政府没有出台怎么用这些钱的具体计划，不能够不顾民意的随意增税。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只是单方面的增加国民健保，但是却没有可行的方法来改善社会保险体系，那么就毫无意义。另外呢，约翰逊和英国财相苏纳克本周还有一个重大宣布，就是很可能会放弃英国养老金的三重保障制度。按照英国政府此前出台的政策，英国退休人员可以按照通货膨胀率，平均工资涨幅可达 2.5% 的最高值来领取养老金。而现在英国政府决心将这个计划要暂停一年，这意味着现在领取养老金的国民可能会损失不少财产。而英国媒体则分析认为，英国的税收已经相对较高了，进一步增加民众的税收负担并非是易事。问题的关键是，民众能够获得什么回报呢？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细节将会成为关键。约翰逊的挑战不在于增税，而是他增税之后能否为民众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换取选民对他的信任。因此，他的这个举动将会十分的冒险。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关注本周开幕的首届慕尼黑国际车展。这个车展成为疫情之后在中国之外首次线下实体的 A 级车展，也是有着70年历史的法兰克福车展落幕之后的第一次换地方的异地首秀。据欧洲媒体报道，在本次车展上，慕尼黑接棒了法兰克福，来自全球的参展车企纷纷释放出了新能源车加速来到的信号，电动化智能出行成为本次的车展主题。除了人们熟悉的传统大牌之外，还有不少中国车企呢，这次也是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亮相展会。例如像华为首次作为了智能汽车部件供应商，国内火热的造车新势力企业小鹏汽车、蔚来汽车通过线上的虚拟参展方式亮相本届车展。另外，中国品牌蔚牌也携混合动力汽车亮相车展。近年来，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欧洲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迅猛，在去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更是突飞猛进，首次超过了中国。数字显示，2021年上半年，欧洲虽然被中国的数据超过，但是全欧洲共卖了103万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高达 16%， 成为当前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而本届的慕尼黑车展如期拉开帷幕，欧洲的各家车企供应商也在释放着非常明确的信号，油电之间的平行线即将消失，新能源车的时代加速来到了。另外，德国汽车管理中心最新公布的年度创新排名显示，大众、奔驰、特斯拉位居了全球车企的创新年度排名前三位，上汽、长城和吉利也首次进入前十位。德国经济周刊等媒体认为，中国的汽车厂商未来将是德国汽车的最大竞争对手。 本届慕尼黑车展上，电动化、智能化成为两大主题，而同时汽车半导体部件的供应紧张也再次成为车展的关注焦点。下面的采访中，您将可以听到德国大众集团 CEO 迪斯表示，我们原本预计夏天之后芯片短缺问题会有所缓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马来西亚疫情十分的严重，有三家芯片工厂备受重创，成熟的制程芯片的供应不足问题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也成为当前导致了全球汽车以及电子产品半导体供应链短缺的主要因素。而在本届车展上，这一困扰也始终围绕着各个厂家，这也使得一些车企开始转向内部开发芯片。像韩国的现代汽车就表示，他们计划为其明年推出的一款电动汽车自行开发芯片，从而摆脱对供应商的依赖。全球车企的芯片短缺问题什么时候能是个头？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分析报道。 无论是大众、戴姆勒还是宝马，那几乎所有出席本次车展的主要车型嘛，都在不同程度上是面临芯片和原材料的短缺问题。而近期东南亚疫情的发展，让原本寄希望于短缺能够在今年夏天逐渐好转的一些车企，又重新面临新的供应链挑战。 We're expecting and hopeful that after summer break we should have better supply.But then Malaysia, where the back end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mostly happens for most of our suppliers, was hit hard. Situation is improving, and hopefull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onth, we should be better already. 供应链瓶颈对于主要车企的生产和销售都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影响。福特报告今年八月份在美国的新车销售同比下滑了33.1%。据美国一家汽车数据公司估计，今年八月份美国主要车企的总体销量经调整后的年化数量约1309万辆，与四月份的高点相比是下滑了不少，也是去年六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九月份仍有不少车企大幅削减了生产计划，日本最大车企丰田将全球产能削减了40%，而印度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马鲁蒂铃木的削减幅度更是达到了60%。奔驰母公司戴姆勒也表示，芯片短缺可能会使得奔驰品牌第三季度销量显著下滑。 We hope that Q3 is the trough. That seems to be the quarter that will be mos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is, and we hope that in the fourth quarter that we will start coming back up again. 在生产受到制约的同时呢，美国目前的汽车库存也是处于记录最低水平附近。 J.D. Power 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销商们拥有的用于零售的库存只有不到100万辆，较疫情前水平是少了2/3。还有一些车型促销减少，价格上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意愿。那由于包括汽车在内的耐用品支出减少，摩根士丹利在近日宣布将美国今年第三季度的 GDP 增速从此前预计的6.5%大幅下调为2.9%。出席本次车展的主要车企多认为，汽车行业最严重的紧缺可能会很快过去。但是大众 CEO 告诉我们，由于万物互联趋势的快速发展，预计半导体行业的整体短缺情况还将持续几年。当然，在疫情之下，一切仍将保持高度的不确定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带您走进的是韩国一家美妆科技公司 LilyCover 公司。美妆与互联网科技如何融合在一起？这家公司有什么好的创意思路呢？好，一起来听接下来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介绍。 저희는빅데이터와인공지능알고리즘을기반으로해서사용자가스스로내피부의변화를이해하고오직남 我们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提供定制化妆品在线订阅服务，帮助消费者呢了解自身皮肤的变化，并享受量身定制的产品。公司呢成立于2016年12月 ，LilyCover 中的 Lily 就是百合。百合给人的印象非常的纯净，所以公司名字的含义是通过提供美容解决方案，为顾客重新恢复皮肤天然的状态。 제공해드린다는것인데요그안에사실은릴리커버라는이름에크게녹아져있는것같습니다 安善熙大学期间攻读计算机专业，此后在庆北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临床支援组长，开发治疗烧伤的医疗器械， 通过这段经历，他了解到人们会因为皮肤的状态而自信或自卑。美丽健康的皮肤如此重要，但人们却不了解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都有哪些，以及应该如何护理皮肤。每个人的皮肤特点不同，皮肤状态也在不断变化，但所有人每天都在使用大量生产的化妆品。 Lily Cover 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通过使用智能技术，公司帮助人们了解自身皮肤和护理方法。 저희는빅데이터와인공지능알고리즘을통과해서얼굴을정확하게측정한뒤에그측정된 我们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脸部的皮肤进行精确的诊断，并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呢向顾客说明诊断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每两周配送一次定制精华液、护肤水和乳液等产品。皮肤状态受天气、饮食等因素的影响变化很快，我们希望呢为顾客提供能在短时间内用完的皮肤护理产品。顾客还能在名为 Bambu 的应用程序上与美容院专家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并获得专家根据我们提供的数据和结果给出的建议。 定制护肤品订阅服务唐布是 Lily Cover 的代表性解决方案。在无接触时代，消费者通过该服务在家中便能接受皮肤护理专家的指导，并订购定制护肤品。首先，使用 Lily Cover 开发的诊断仪器或应用程序对皮肤进行简易诊断。 Lily Cover 按照毛孔、皱纹、红血丝、油水平衡等标准将皮肤分为40种类型，根据诊断结果， Lily Cover 生产护肤品并配送到消费者手中。此外，消费者还能与皮肤专家沟通，专家不仅会确认消费者在使用产品后的变化，还会推荐适合的日常皮肤护理方法。 Lily Cover 的这类服务依靠的是精确的诊断，公司在美国构建有数据网，并通过日本、越南等地的皮肤科或美容院获得了11万项数据。基于这些数据， Lily Cover 与皮肤科医生共同开发了独家算法并注册了专利。 Lily Cover 订阅服务的特点是根据快速变化的皮肤状态快速生产护肤品，为此 Lily Cover 研发了小型化妆品工厂系统 Anima， 输入特定皮肤数据后，系统能在两到三分钟内生产针对性产品，从皮肤诊断到产品配送总共只需两到三天。兼具技术、产品和生产设备的 Lily Cover 在海外也受到了欢迎。 저희가사실은국내보다는해외에서먼저알아봐주셨고요홍콩이나중국에서하는박람회같은곳에서저희가베스트테크놀로지 我们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博览会上两次获得了最佳技术奖，还入驻了美国硅谷 Plug and Play 技术中心。目前我们已获得了风险企业认证，并当选未来朝阳技术开发优秀企业。去年我们还在韩国优秀商品展上获得了最佳产品奖。此外呢，我们在强生举办的未来护肤挑战赛上被选为是最终获奖者，在妮维雅的第三期 NX 创业加速器项目中作为美容企业入围最终五家企业。我们的手持式皮肤诊断护理设备和定制化妆品生产设备也已注册了专利。 등록을완료를했고요그리고맞춤형화장품소량유연생산장치에대한특허도등록이완료되었고요 公司计划在年内推出彩妆产品，并正在准备针对头皮的解决方案。在新冠疫情催生的无接触时代里，保护因口罩而备受伤害的皮肤抓住了消费者的心。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韩国一家美妆科技公司，感受了他们的新创意理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环球三十分，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is 9 a.m. Beijing time.